要办的东西，就通过一定的联想去把它连接在一起。这样呢，你想的时候，我们就从头开始想，第一件事情头顶上干什么，送宝宝去幼儿园。第二件是眼睛上有什么， 有钱， 哎，对，有钱。所以呢，就是要去银行办卡，哎，然后第三件事情呢，有这个耳朵，就是耳朵上会有一个耳饰，那可能就要去购物，哎，就以此类推，我们就可以把每天要做的事情这样整理出来， 把它整理，然后再记忆下来。 对对对。 哎，你说这样的一个整理和记忆的过程，我们大概要提前多久？比如说，哎，明天早上我们从第一件事开始，可能是六点发生的，那我至少要前一天睡觉之前就要把这个固定的这个桩子就要定好了，是吗？ 其实呢，这个时间呢是因人而异的。那有些人习惯第一天前一天早上呢就把自己的日程表就安排好，那可以前一天晚上进行一个记忆。因为这个用右脑记忆，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不容易遗忘，而且你这个场景故事编得越生动越不容易遗忘。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其实跟这个时间没有关系，看个人的习惯。如果呢希望是习惯于第一天头一天晚上呢我们做好这个计划的话，那就头一天晚上。有的我就习惯于早上起来我就想我今天这一些事情我要干什么，我就把它罗列出来，然后对应的就开始放桩子。每天我就看，哎呀，中午了，做到我的这个眼睛这件事情了啊，我就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哎，下一件事情到哪儿的耳朵这件事情了啊，就是这样子，就不容易遗忘了就。 哦，如果也有跟我一样啊，就是现在已经需要靠备忘录来提醒自己说，哎，今天还有一件事没做，还有一件事没做，生怕自己丢三落四啊，做事情做工作会有这样的疑问的朋友，刚才我们的建南老师讲的这个方法怎么样？啊，这个张丹老师在旁边频频点头，真的，今天回去要自己试一下吗？这除了直播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来做？啊，今天如果也想跟建南老师、张丹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记忆力的话题，啊，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年纪大了记不住，真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太好了，没有小时候那么好了。你现在想想，小时候真的是爸妈把你接回来，你除了学习这件事，你还有什么？对吧，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其他的繁杂需要记忆的事儿啊。因为现在的生活习惯的改变，环境的改变啊，也让我们确实记忆力呢感觉好像啊是退步了，但其实我们的世界记忆大师告诉你，没有，我们的脑细胞每天都在更新的，所以要把它调动起来。刚才这个定桩的这个方法啊，每天给自己的身体里边打好五个桩是吧？我们是最好建议就五个是吗？ 不是不是，桩子的话、就是， 桩子可以打满一身 啊。身体上其实是最基础的，我们是最好用的，但是可能、哎，不排除有些人事情特别多 啊。这个你们全身到底还打多少个桩子啊？到微博上来告诉我吧。我们要进广告了，然后呢，两分钟的广告之后，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乐享生活继续跟张丹老师、建南老师一起来聊聊记忆力的事儿。在微博，很多人说没有去成见面会是因为没有找到我的微博。再说一遍，搜索主持人江夏啊，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I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 2019 猪 年福 气 满 满。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国博西最南，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10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在周一的固定单元书房板块，我们跟邵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还有我们邵文金泰的精英讲师团的成员世界记忆大师王建南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记忆力的事儿。上半段呢，我提的那些问题你们难道都没有出现吗？只有我一个人现在记不住事儿，需要备忘录了吗？还是说你们没有找到我们的微博？微博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会看到我们的微博。然后呢，在置顶微博是昨天周六的时候我们的见面会的图片。在下方呢，第二条就是今天的直播帖了。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想要向建南老师、张丹老师提出来，可以留言给我们。你看我们粉丝群里边有人说啊，这个觉得自己记忆特好，因为给领导做秘书5年了，养成习惯了。哎，他这个就会形成自己工作当中的一套方法，有可能是刚才建南说到的这个定妆法。哎，我的办公室里边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不知不觉当中自己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这个就是记忆啊，好像没有一定之规，说一定要用某一种方法去记忆。他觉得自己记忆力不错啊，也觉得做秘书的这5年啊形成的这个习惯很好，他就可以继续沿用，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方法呢，可能是适合就是很多人进行记忆的一个方法。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就是他可能做秘书，因为职业的原因，他会形成自己特有的方法。因为是这样子的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因为我的话就是进行记忆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呢是比较难记的事情，我会把它变成一个很形象的故事，比如说很抽象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其实平时对我来说有一些事情，我不知道那位朋友他的记忆方法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我是能够看着这页纸上面，比如说罗列了5件事情，我呢可能读几遍，那么我就能够在脑子里再现出这几件事儿。 还是张丹老师以前说的拍照记忆法。 有点类似。 拍下来了这一页。 有点类似这种。所以呢，每个人记忆的方法就可能不太一样。有的 是因为你是世界记忆大师，所以你能拍照吗？我们都能拍吗？我们普通人，我现在不会拍，我能拍吗？没拍过。 你是从小就拍照吗？还是 对，还是说 还是练着，随着记忆大师的练习，你的拍照就慢慢练出来了？ 我感觉的话，就是在我练习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就看得更加清楚了。以前呢，我可能比如说我这张清单，我可能要看5遍。那后来练完了之后，我觉得可能提升了，那可能看了2遍，然后就不会再忘记。比如说我平时坐车的时候，坐那个火车票面上不是有很多信息，首先有什么检票口是哪儿，车次是什么，几点钟开， 然后呢你座位号是什么，就基本上呢我感觉就是我去看一眼这个票面信息，然后呢就基本上就有印象了，然后我就知道一下信息是哪里，就不用去反复的去看这张票。也许就是我感觉应该是练了之后大脑发生了某种神奇的变化，是不是？ 你看这个我们以前也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说过，我们说有一些啊，原来我们看到过的神童吧，就我们记忆当中的一些神童啊，我们说哎，为什么就学的比我们快，最后人家一考就是状元，是吧？但是现在呢再回过头来，张丹老师去跟这些状元们聊天的时候，他们是自带拍照功能的， 对，是的， 他的那你也有可能说他就是右脑比我们发达一些，或者是说他这个没有关闭啊，是出生以后没有关闭他的这个右脑功能，他就一直开着呢。但是呢，我们普通人啊，长着长着这个右脑就关闭了，因为我们又习惯用左脑去死记硬背了。但是刚才建南老师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是真的可以通过后面的训练的方法再开启一下我们右脑这个拍照记忆的。我们说一些简单的在生活当中，因为可能我们不能一期节目就练成个世界记忆大师，但是我们想从大师这儿给我们一些方法，说我们如果从比较初级的啊，刚才这个联想记忆是一个方法啊，定妆也是一个方法啊，我们怎么去开启这个好像很神奇的拍照的功能。 拍照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相对练的一个过程，因为呢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方法呢其实都是需要训练的，它是一种方法，经过练了之后我们能够熟练的掌握这种方法。那么怎么在日常的生活中去练习这种类似于拍照记忆的这样一个方法呢？比如说因为现在的我们走在大街小巷，我们其实眼睛捕捉到的信息是很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妨试一试看，因为我们街边的一些广告啊，或者开车的时候前面那个车牌啊，当然要注意安全，就是我们呢可以就是试着开始，比如说开始先看三个字儿，看一眼，好，然后呢回想一下，看看有没有记住，如果三个字的练得已经很熟练了，我们可以加到四个字五个字，逐渐的加长。其实孩子们练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在生活中就如果是在路上，有的时候我就是会刻意的去练习，就是看一眼，好，我就知道他写的是什么。那么比如说在平时的工作中也可以试着看一下，因为比如说电话号码11位，那可能第一次第一眼看不全，我们可以先看一半试试看前面有没有记住啊。然后呢假如说越来越看的能够多了，那我们可以看比如说8位，这样子其实都是这么练出来的。这个有一个比较专业的词叫快闪，就是看一下，然后呢检测一下自己能不能回复出来之前看到的东西。它其实随着一个练习的深入呢，其实这个能力会有一定的提高，大家可以试一下。 哦，就是比方说记电话号码，或者是说记车牌啊，记我们每天会路过的一些街景， 对， 这都是很简单的。刚才建南在说这个街景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有时候啊也会习惯是这样，就是我不是记啊，我到了这个路口往左往右，或者是往东往西这样子，还是我在想起来的时候，我能想起来我那一天走过来的时候，我的左手边有一个什么店。OK， 那我就先找到这个店， 对， 然后我再沿着这个，其实这也是我们在无意识当中 对对对 进行的一个图像记忆，对对对，只不过我可能需要走10遍那条路才能够记住，我见他走1遍就记住了，这个是我们的区别。但是如果说我刻意的让自己加强这个方面的练习，我也可能达到说我去这个地方2次我就能够完全有一个像图像一样的记忆在脑海当中的一个地图了。 对 啊，但是呢也有人在微博上面说啊，还是觉得这样的记忆方法有点复杂啊。你说的哪一个是那个定妆法有点复杂吗？还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拍照法？因为拍照已经很简单了， 拍照是要训练他极度专注的这种专注力。这个就是他完全 我们叫做，就是小时候我们看一个动画片《百步穿杨》，就是他要完全盯住这个小跳蚤，然后让它放大缩小放大缩小。这个我们在练孩子记忆，就是右脑里面我们会练这叫一点凝视卡。就是他其实要是极度专注的拴住这个，然后让自己完全的不走神，他这种能力越强，他在心里面这个拍下来成图像的能力就会越强。所以你要么就选择你不断的去极度专注的去看一个东西，把自己完全定在上面，要么呢你就去联想故事，然后形成各种各样鲜活的动画在你脑中。你以为很复杂，其实不复杂，是因为你听起来复杂，但是你实际操作一下，没有那么复杂，它很容易的，你就会串联成各种各样的故事。 因为它的后半句是不是专心一点就可以记得住了。我觉得是这样啊。刚才张丹老师说得到的也是，就是我们给小朋友去训练这种方法，包括给大人，我们用这个定妆法呀、拍照法让你记住，都是你都很专心啊。确实是你专心一点就可以记住，但是呢我们讲方法是为了开启像我们刚才说的我的右脑的这个记忆空间啊，因为你左脑这空间非常有限，我们一直靠左脑记忆量会很小，一方面是开启了空间，另外一方面呢就像刚才两位说的这个方法呀，因为我要从头给你描述一遍，它是比较复杂的，但是你真正的会了你用起来它可能就是一秒的事儿。你还觉得复杂吗？还觉得很浪费时间吗？就不会了啊！像刚才建南说，他每天早上可能也就是喝一杯咖啡的时间，我就把今天的事儿就捋完了啊。相较于这样，我觉得落了一件事，可能这个影响会更大，就不是一杯咖啡的事儿了啊。不知道我说的这个，哎，和你想象的这个复杂是不是一样的感觉？另外呢，如果还有朋友想要跟我们的世界记忆大师还有我们的张丹老师一起来聊天的话，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刚才广告的时候我问过建南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我说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港剧啊，里边提到了记忆宫殿啊，没有想到建南也看过那个片，叫什么 读心神探。 哦，读心神探，你们也去看看啊，就真的很神奇。但是我当时看那剧的时候，我觉得反正这个文艺作品嘛，一定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我记得很清楚，他就是有一个他办案的这个过程，然后呢就还原这个案发现场，好，他就站在天台上面，然后这个天台那是空的嘛，当然旁边还有一个人控制他，怕他掉下去，走着走着一掉下去，有个人在控制他。在他的这个成像当中，电视剧的成像当中，他就走进了一个很多房间的一个地方，然后哎，一看这个房间说不是啊，然后走进那个房间不是，然后就这样扔掉了很多房间，然后就走进了这个案发现场的一个房间，然后就开始沿着啊怎么样怎么样。我在想有这么神奇吗？这个记忆宫殿这件事情对于现实生活当中的我们是存在的吗？ 对，其实是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名词比较陌生，但是呢就是这种方法呢，最近就有，之前吧，就包括最近有一个电视节目特别火，叫《最强大脑》，里面呢就是关于记忆的项目，大家会发现他们是大量的记忆。那么在大量记忆的时候呢，一定不是用普通方法记的，它就是通过把这大量的信息像一点一点的装进我们的记忆宫殿，也就是像那样每一个房间里都会有一定的信息，这样的话串联起来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像图书馆一样的东西，所以你的存储就会特别多。当然了，图书馆不是它会有那个检索的东西嘛，也会调取，也会很快。就我觉得这个记忆宫殿的这个方法呢有点像图书馆一样的，就包括我们像读心神探他那样子的。其实他在小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电影的片段里会发现，他小的时候在有那个小姑娘在给他讲的时候，其实呢就是这样子，每一个房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描绘得很生动，然后呢在自己的想象中呢就真的好像就出现了这么样一个画面。好像比较神奇的是，有的人就是这个感觉型的人呢，就会比如说我现在要用一根针扎穿你的手，有的人就会觉得特别的痛，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原理。有的人呢是想象特别厉害，描绘一幅画面，他真的就像看电影一样在那里很专注的看。 哦， 这样子，所以 第一记忆宫殿在现实生活当中，记忆大师们是真的会用到。 对对对， 啊，这个方法， 嗯， 像好像装进了一个图书馆，装进了很多的房间。 对，就是 我需要调取这个，我就打开这个房门就好了。 对对对，就有点像类似的，其实是。 我们得练多久呀？啊，才能达成这样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很好奇的事儿，就我有没有可能做到？而是像你们这一类的参加了脑力大赛的世界级的记忆大师，你们是有什么很特殊的地方吗？在你成为记忆大师之前，你的记忆力优于他人吗？ 我觉得我的记忆力那时候也是很普通的，就是这个的话可能大家现在觉得有点神秘，讲出来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讲出来很复杂， 嗯， 但是呢就是普通人其实是通过一定的训练是完全能够练出来的。现在像我们呢就全球500个记忆大师， 嗯， 有天分的真的是很少很少，大家都是通过这种正儿八经的这种训练， 嗯， 从一个量变到一个质变。 哦，就这500个人你也观察过。 嗯，对对对。 哦，就是哎，有的就是那算了，就是天才，我不跟你争了，是这样吗？但多数还是靠训练。嗯， 对对对，多数大家其实就没有说真的像一定是说小的时候被誉为神童的这样的孩子才能练，不是这样子的。 嗯， 其实很多人都是资质平平，但是呢我们真的是要通过一定的量的训练来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因为就是那句话，就是量变引起质变。 嗯， 量多了可能你大脑真的就是会发生某些神奇的变化，然后记忆力呢真的不知不觉就提高了。 想不想也有这个神奇的变化？嗯，不管是你们家的宝宝或者是你自己啊，想跟建南老师来面对面，方法很简单，就是找到我的微博，真是你们呵呵啊。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官方微博也是在给大家回复啊，我们会送一些体验的名额，然后呢在微博上面大家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了。飞鱼在问说一孕傻3年是真的吗？快点快点，这个拯救了很多人啊。 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解释 一孕傻3年是真的，是因为孩子在发育的过程中他会攫取你大脑里面的营养 DHA， 就是他孩子会优先，我们身体有一个机制，我们会优先把我们身体的优质营养提供给在发育过程中的胚胎，如果你之前没有补足你的这种优质的营养成分，然后你的营养，你大脑里面的这种营养成分就会被孩子吸收了，特别是在怀孕过程中和这个就哺乳期的妈妈经常会出现大脑突然断片儿，对，这个是特别明显 的。我也听我身边 的朋友说过，对对对，这个为什么很多人提倡妈妈在孕期要多吃鱼类的这种海鱼啊，这些都是我们，因为你的本身你自己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你全部用于发育宝宝了，所以呢你的这部分先天的营养成分就不够了，但你如果没有额外的摄取和补充，那你确实在这方面就会经常出现大脑断片的情况。 不，这个朋友听完以后说，哦，那意思是我越傻啊，宝宝摄取的越多，是这个意思吗？好了，自己傻就傻吧。这是一个大自然很神奇的地方啊。但这傻三年的事儿是说，这生完了2年还傻吗？就是可能照顾他的过程当中。 对，因为你 分散了精力， 在那个过程中你更没有时间用来记好多的事情，你的精神和注意力都被孩子。就是都被孩子都集中在孩子身上了，所以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都集中在喂奶呀、尿那种换纸尿裤这些事情上了，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去学习去刺激你大脑，再加上你的营养又不够，那就会这种情况就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如果说你及时补充了这些营养成分，那有可能会存在没有傻三年的这种情况 啊。就是其实是这样啊，我们也这个一孕傻三年的虽然说也是靠实践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 对对对， 但是也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 对， 张丹老师告诉你是真实存在的，存在存在，就像我们普通人练一练也能提高记忆力是一样的，不要担心。之后除了要补充营养，还得向张丹老师和建南老师来学习一下，是不是有这种面对面的机会，我们迅速的把这个记忆力给提升回来啊，补回来。还有这个世界杯威武说感同身受，确实像嘉宾老师说的这个快闪，他说我在站台等车的时候，我就看那个广告宣传灯箱上面的城市宣传语，就是那种20-30个字的。